系啦，咁我系整一只歌嘅时候咧，系有少少嘅问题嘅 CD 嗰度系自己嘅事，系唔记得揿一个掣嘅。一个人做节目嘅时候就要咁样执生，你见到有啲少少时间系冇咗声音，因为我要转去嗰个 CD 机咧，都需要系远少少嘅，所以我又开唔到个麦，对唔住个麦，对唔到个麦讲嘢。 我是个不加不减脆弱女子，时常怕梦醒时，习惯了孤单，再没浓情蜜意，我的心中世界无新事。我是个喜欢专一决断女子，同时爱很坚持，就算很清楚你是如何愿意，始终收于过往的心事。可知我已付出许多爱情，不想纠缠不清，也许别人没法会明我的心境，太多夜夜难眠的记忆。可知我脆弱女子，时常怕梦醒时，习惯了孤单，再没浓情蜜意，我的心中世界无新事。我是个喜欢专一决断女子，同时爱很坚持，就算很清楚你是如何愿意，始终收于过往的心事。可知我已付出许多爱情，不想纠缠不清，也许别人没法会明我的心境，太多夜夜难眠的记忆。可知我付出许多爱情，伤了才能清醒，我再不容易会接受你的关心，痛苦只因偷偷往日情。 开条嚟清晨所嚟节目有 Vivian 周慧敏嘅呢一首叫做《付出许多的爱情》，系一套电影嘅主题歌曲，叫做《九彩霸王花》吓。嗰时系啊，咁啊，周慧敏都有做呢套电影。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咧广东普遍系晴朗。在上午五点钟，热带风暴翠丝集结在济州以南约3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朝鲜半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桑达集结在首尔至西南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黄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有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都是天气酷热，本周中后期有骤雨同埋有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生效啊！有雷暴嘅时候，都真系要认真留意啊，要小心啊！咁去行山啊，或者游水，其实咧都要认真小心，去知道有呢一个嘅警告，否则系有啲咩嘅后事唔想发生啊嘛，系嘛？台正宵，心要让你听见。 缘分让你我擦肩，没开口却有感觉。爱情最害怕犹豫，再回头只能怀念。寂寞因你而强烈，熬不过漫长午夜。天涯挡不住思念，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问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把我的遗憾变成感谢。爱情最害怕犹豫，再回头只能怀念。寂寞因你而强烈，熬不过漫长午夜。天涯挡不住思念，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身边，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怕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想每一天把我的遗憾变成感谢。心

神爽利，钱佩兴。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卫生署联合科学委员会今日将会开会，讨论三岁以下幼童是否接种新冠疫苗的事宜。医学会会长郑志文表示，支持为六个月至三岁幼童打针，认为在临床数据上可行，相信应该相信科学。郑志文提到，美国疾控中心六月中已经通过俾六个月至到五岁的小童接种疫苗，至今未有严重事故发生。对于有意见认为当局可以考虑减少抵港人士在酒店隔离的日数，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认为不会增加传播风险，重点是相关人士要按时并且有足够次数的核酸检测，配合电子手带，确保不会将病毒带入社区。今日是八一建军节，求是杂志发表身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五年前在庆祝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推进强军事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聚焦备战打仗，锻造召之积累，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全面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文章指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将会一如既往展开国际军事交流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伊朗副外长兼伊朗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巴盖里表示，伊朗已经回应欧盟旨在促使美国和伊朗恢复履行核协议的新草案。巴盖里说，为了尽快结束谈判，伊朗已经向核协议其他相关方通报对谈判内容和形式的想法，愿意和其他相关方密切合作，再给美国展示诚意和负责任行事的一次机会。如果美国准备这样做，伊朗随时准备在短时间内结束谈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表示，为了促使美伊恢复履行核协议，欧盟提出一份新草案，并且已经转交美伊双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早前说，正是审阅新草案，会直接向欧盟反映意见。美国加州北部靠近俄勒冈州边境的山火迅速蔓延，大约2000名居民被迫撤离。报道说，西斯基油园的麦金尼大火是今年至今加州最大规模的山火，烧毁大约120至160平方公里土地，摧毁大量房屋和关键基础设施。截至过去的星期六，只有大约1%的山火受控，目前未有伤亡报告。加州州长纽瑟姆已经发布紧急声明，以便居民获得联邦援助，并且拨出州资源协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最高2-3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本周中后期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国剧八三零呈现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一次比赛做记录的时候，郭少少主动提出要试打移动靶，对方见佢是通讯班的女兵，不屑一顾。冇想到郭少少的表现十分出色，后来更加被选入女子特战队，成为了追击手。从此冇人够胆睇小佢。 国剧八三零，得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古腔是粤曲的根源，要唱好粤曲，首先要由学古腔开始。 主持梁之杰联同周士森博士，在八月五号起，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同你一起古腔求问。 邀请到罗家英、 阮兆辉、 李龙、 刘建荣、 郑敏仪、 欧奕豪、 John Clifford 同我哋共同研究古腔之美。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听到我哋主题歌曲啦，又知道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啦。逢星期一至到星期六朝头早，天都未光嘅时间，五点钟清晨五点至六点半咧，就系我哋同你一齐共度呢个早上嘅时间啦。现时清晨时间五点三十七分半，咁啊，今日咧就系八月一号，农历系七月初四星期一。咁喺八月份一个新嘅开始啦，咁我哋礼拜一嘅嘉宾主持咧就应该就系钟仔啦，轮到钟志光。不过今日佢有啲事，咁所以咧就缺席一次，又由翻佢个好朋友，亦都系大家熟悉嘅阿 Dan 叶君耀，又系代多一集，做多一集。今日所讲嘅咩咧？咁如果你有睇电影咧，系指即系外国西片嚟计。咁今日会主要讲下啲西片嗰啲电影情节，有啲时候咧，我哋见到嗰啲镜头啊，或者嗰啲嗰个嘅情节嘅一路落嚟嘅程序啊，或者啲什么危险嘅镜头等等啦，啊，到底系真定系假嘅咧吓？现实生活里边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咧？咁今日咧就系会集中攞呢个嚟讲，咁就唔系净系阿 Dan 去提出嘅，就一个专家认为呢啲情节。或者大家睇过一啲西片，有过呢个嘅印象，见过呢啲镜头，到底佢嘅真实程度有几多呢？到时咧就有位专家，咁就会分析下呢啲嘅真与假，到底有冇呃人呢？五点三十九分， 你曾在那清风里混，风中彼此竞争。你曾愿风送入云，高空翻滚转一阵，随着雨点洒世间，未曾失可吻。世事循环转，摆脱不能，人也将未亲。未曾在世间多怨恨，清风吹得太紧，未曾在风里浮沉，好歹不敢去问，停住片刻 风再起，未曾任风忍，使命途谁也反抗不能，人也将未尘。住在莫管好与笑，活着会多爱或恨，共见一刻转眼又要分。来又去还未能再怒愤，未曾在那清风里混，风中彼此竞争，未曾愿风送入云，高空翻滚转一阵，随着雨点洒世间，未曾失可吻，世事循环转，摆脱不能，人也将未尘。存在莫管好与笑，活着会多爱或恨，碰见一刻转眼又要分，来又去还未能再怒愤，存在莫管好与笑，活着会多爱或恨，碰见一刻转眼又要分，来又去还未能难禁伤感，哪有恨怎诉，连作豁达潇洒不再怒愤，存在莫管好与笑，活着会多爱或恨，碰见一刻转眼又要分。 好好听嘅一首歌，力峰写嘅曲，郑国江嘅词，泰迪罗宾嘅演绎，平时比较少听嘅《微尘》。 艳阳在照耀，风正轻轻飘，远地似呼叫，落下尽美妙，月明伴晚霜，不再想家乡，说话细声唱，滋滋尽嘹亮，由心中变作故事，情书原是心中事，图画成书，书满字，字字叙述似首诗。吹住远地更飘远，落下配凄怨，若然是困倦，家里可温暖，不用暗凄怨，莫让全场断，黄海茫茫， 永不休。长风万里，滚滚不休，何须寻觅天边星宿，湖水上路花似旧，艳丽亦繁茂。再亮，莫让陌路满悲伤。由衷送见多故事，情书原是心中字。人已离去，只得往事，剩下断肠字。 微尘之后，我哋有呢、这个。风沙在哪里的地方呢？黄沙万里有没有去过这些地方，而那个感觉又如何呢？刚刚的歌曲是徐小凤的《黄沙万里》。早晨、啊、你听的是清晨爽利，现时时间5:46。 柳丝风无奈春风不归情留，情人蜜语时常在耳边，可惜心曲非因你轻奏。柳丝叫江水慢慢流，无奈流水不肯再回头，情人是爱含情在自拍，分手偏偏自自留，谈情不再向着谁杨柳，不想你添上点点忧，回头再问谁杨柳，可知你消瘦，雨中柳丝仿似特别愁，情泪点点叶上流，情缘结问谁为你解，春光不知你消瘦。 挺好听的，这首中乐的歌曲是出自西化，比较西化思想的林子祥自己写的曲，郑国江的词，

再跳一个热身舞之后出一身汗，是不是整个精神晒呢？ 昨夜他穿着黑丝袜进我梦，梦中任我可冲动，他扭出火花对我说话，我这晚热辣辣，呀呀，你这晚热辣辣，咿呀，趁节拍热辣辣，呀呀。 张国荣的热辣辣，日日都是热辣辣的天气。现时气温是29度，今日最高34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六点钟之前有班可爱的小朋友，世界多可爱。 全个世界最可爱是现在，纵使纷争，心中充满有爱，纯真之心，不知忧患祸害，伴住快乐童话伴我爱，现在与未来，永远心中在，有快乐同样有悲哀，世界多可爱，哪怕多障碍，手牵手，前途让我看，

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呼，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八月一号，农历系七月初四嘅呢一个清晨，现时时间系6:09。今日天气方面咧，广东普遍系晴朗嘅。喺上昼5:00咧，热带风暴翠丝集结喺济州以南约3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朝鲜半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桑达集结在首尔之西南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黄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本周中后期有骤雨同埋有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康康在清晨。 8月1号星期一呢、這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嘅咧，仍然都系七月份嘅嘉宾主持阿 Dan 叶君尧啊。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系咁啊，本来咧八月份咧就系阿钟志光啊嘛。 嗯。 咁啊，点解会系阿 Dan 嘅声音咧？就皆因咧阿钟仔咧就话有啲事，咁所以咧就唔得闲主持呢一集。 嗯、 就请好朋友你代替啦。Yeah, 好啊，嗱呢一集咧，我要代钟从军啊。咁、就分享一啲咧同军事有关嘅嘢啦。野外水中求生， 点解特别要介绍野外水中求生呢？ 啊，因为咧香港嘅地理环境咧，日常生活咧都有啲机会咧接触海洋，知道少少水上求生知识咧。旁下身咧冇怪嘅。 嗯，一直以嚟咧，阿 Dan 喺节目嗰度所分享嘅资讯咧都非常之讲究嘅。如果系来历不明嘅咧，你系唔会引用嘅。 嗯， 你系非常之执着于资料嘅来源嘅吓。 资料来源最重要啊！今次要分享嘅水上求生知识咧，全部来自咧一个有超过700万订户嘅免费影片网站 Insider， 佢哋咧就制作咗咧一条短片啦。主持咧系一名现任嘅英军，负责咧向各军部嘅军官咧教佢哋咧野外求生嘅。佢个名咧叫 John Hudson。嗱，由佢分析荷里活电影情节嘅真伪咧，睇下电影入面发生嘅事，坚定留。嗱，万一意外发生，情况会点？我哋又应该做啲咩咧？ 听落都几有趣、哦。呢条短片咧就系专系讲电影情节嘅真假，系嘛？ 嗯， 冷知识之余咧都好有娱乐性啊！吓，嗱，而家香港咁热啦，好多人咧都中意水上活动去消暑。 嗯， 但同样好多人咧中意睇戏。咁喺戏里边有啲情节咧，有时我都会谂啊，到底现实究竟系咪咁嘅咧？咁啊， 嗱，不如听下咧 ，John Hudson 咧喺呢套片嘅开头啊，点样自我介绍啊 ？Hi， 我叫 John Hudson， 我系英国军部负责教野外求生嘅长官。不论陆地抑或海洋，北极抑或沙漠，甚至系森林，我负责教其他嘅军官向各军部讲解野外求生嘅知识。今日我哋一齐睇下电影里面一啲海上求生嘅片段，睇下佢哋有几真或者有几假。 啊，第一套要分析嘅电影咧，主角系阿钱咧，你其中一个最中意嘅美国男主角 Tom Hanks 啊，汤汉斯系嘛？我梗系中意睇佢做戏啦。你讲嘅系边套戏先？我应该都有睇过嘅吓。 Castaway 劫后重生。 哇，呢套更加要睇啦，好好睇啊！ 嗱，呢套咧2000年公演嘅戏咧，电视台咧都播过好多次噶啦吓。嗱，相信好多听众咧都睇过嘅。 嗯，咁套戏咧就讲阿 Tom Hanks 啦，就饰演一间环球速递公司的主管，遇到空难，他是唯一一个生还者，就自己一个留在孤岛那里很长时间。 John 就要分析那一幕，就是那个飞机哇，好像跳水咁样，直插式嘅咧，咁插入海洋嗰一幕啊，嗱，咁阿 John 咧就斩钉刺铁咁话啦，一架飞机咁样撞落个海面咧，其实等同咧撞落混凝土地面，冇可能有生还者嘅。佢就咁讲啦， 如果大量水冲入机舱，最适合乘客躲避嘅位置就系接近机翼出口位置，总之任何一个出口位置都好。当冻水进入机舱，你只有5至10秒非常短暂嘅时间闭气。万一你被困喺飞机或者直升机嘅机舱，错误嘅时候大力吸气，你会吸入大量嘅海水，进入肺部嘅海水，万一系达到1.5公升，你就会即刻窒息。所以每次搭飞机，唔该大家要检查一下座椅下面。当机舱广播话求生包喺座椅下面，不妨睇下身边有冇人检查一下。我就一定会检查呢一件求生包喺唔喺度。记住啊，飞机入水千祈唔好吹胀呢件救生衣，离开机舱先至好吹胀佢。如果唔系，飞机向下沉，你就会被困喺机舱里面噶啦。 分析完每套戏嘅真伪之后咧，John 咧会俾分10分满分。 嗯， 对于劫后重生 Castaway 呢套戏咧，John 咧只系俾7分啫。 咦，都唔系咁高分嘅吓。 因为佢觉得咧撞落海洋嘅飞机个引擎啊，仲浮喺水面，兼且着埋火咧，太过假啦。 哦，咁阿 John 之后咧。分析哪一套戏 啊？讲出一幕，大家就一定估到一套戏嘅。一对情侣企喺一个大嘅游轮嘅船头啊，举起双手，好似耶稣钉十字架咁样。 系人都知啦，呼之欲出啦。You jump, I jump 嗰套啊嘛， 系 嘛。咁啊，Titanic 铁达尼号咧，真系好感人啊！呢一幕吓。 John 系军武嚟噶嘛，好实际、实战型嘅，边度会浪漫啦？嗱，佢要分析嗰一幕咧。当然不是阿 Leonardo 啦，同埋阿 Kate Winslet 咧前面嗰刻，而系咧架游轮搁浅啊，等候救援嗰一幕。 我记得咧喺戏里边咧，游轮搁浅嘅位置咧系北大西洋附近咧就有雪山嘅，应该非常之冻噶嘛。 John 就话咧喺嗰个气温同埋水温嘅环境之下咧，冇乜人挨到超过一个钟嘅，头头嗰45分钟啊。一半的生还者咧，会因为严重失温进入昏迷状态，能够生还的咧系极少数的幸存者啊！嗱，佢哋全靠咧坐喺个浮物上面或者入面，嗱，总之咧留喺冰冻的海水里面咧死梗，冇人挨到咧45分钟嘅。嗱，钱其中一幕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啦？ 点咧？ 阿 Kate Winslet 呢个女主角咧，成个头咧都黐住晒啲冰雪啊！ 系啊系啊， 究竟现实环境有冇可能咧？嗱，阿 John 咧有以下回应： 呢一幕系真嘅。有一次，我同其他军人喺北极做破冰演习，身体一离开结满冰块嘅湖面，我哋啲头发咧就即刻结冰。如果想增加生还机会，两个人甚至一班人互相揽实，比一个人独处系好好多嘅。更好嘅就系爬上去任何嘅浮物，离开冰冻嘅水面，尝试揾一啲物件。塞喺架拉底，同埋包住条颈，以防体温流失。 嗱，仲有一幕啊，阿 Kate Winslet 咧，其实咧喺嗰一幕咧，一发现昏迷咗嘅 Leonardo 啊，佢就立即跳落水游埋去。嗱，呢个动作究竟有冇可能咧？ 当一个人突然进入冰冻嘅水入面，你个身体系会完全失控，呢啲叫做喘息反应。 荷里活电影的最大问题是工作人员没试过这些情况，没试过身体进入冰水逗留几分钟，戏中他不停地游，现实中根本是没可能的。我们海军部曾经测试奥林匹克运动员金牌银牌选手都冇可能喺寒冷嘅天气跳入冰水嗰度游几下，佢哋成个身就会即刻僵硬噶啦。 Kate Winslet 啊，就见到有人咧揾新患者啦，佢系立即咧揸住个金属 BB 搏命吹 BBBBB， 希望引起注意。 咁唔通阿 John 又话系冇可能嘅？ 因为极度寒冷嘅地方咧，新患者应该冇乜能力咧做揸住 BB 呢个复杂动作嘅。所以呢阿 John 就话呢，好多不幸遇难嘅救生艇呢船底发现牙齿同埋牙印啊。 咦，点解嘅？ 因为啲人呢隻手呢都做唔到复杂动作，唯有靠棚牙呢去撕开物件。 哎呀。 仲有啊，电影出现嘅金属 BB 呢依家已经完全被取替啦。 金属 BB 有啲咩问题呢？ 问题系呢，喺寒冷天气金属 BB 会黐实嘴唇嘅，所以咧，依家我哋香港都见到好多啲户外用品公司咧，买到嘅 BB 咧，全部系鲜艳颜色，同埋咧物料一定系塑胶。 哦，原来系咁，如果唔系，即系掹唔翻出嚟系嘛？ 系啊，好危险噶。 咁样，阿 John 对于 Titanic 呢套电影嘅真实程度，最后佢系俾几多分啊？ 只有两分。 吓？好低喎、 哦，因为严重脱离现实啦。如果真系有人可以喺呢套戏嘅情景里边生还咧，佢话系一大奇迹啊！ 但系呢套戏当时系大收特收嘅、 哦，呢、這个都系票房嘅奇迹啊！好啦，嗱，到第二套戏啦，《Unbroken》非凡生命力，历史嘅力啊，真人真事改编嘅，嗱，就讲一个咧具有传奇色彩嘅奥运会美国运动员兼二战军人啊，佢被日军捉咗。点样挣扎求存呢？嗱，有次咧，佢好唔好彩被击落，同两名同僚咧喺个救生艇里边茫茫大海中漂流啊！ 系啦，阿 Dan 你就 send 咗呢套戏嘅其中一段咧俾我睇啦。我见到个男主角咧就揸住一块好似镜嘅反光金属向天上面照啊！真系有用噶？ 有用啊！嗱 ，John 就话咧，呢啲反光金属板咧，几乎系每个军人都有嘅求生用具嚟嘅。每一寸嘅反光板咧，就可以将太阳嘅光线反射去十里以外啊！男主角揸住嗰块咧，系大概两寸，即系咧反射嘅射程咧，去到二十里噶。嗱，咁细小嘅体积，有咁大嘅能力啊！嗱，呢件用具好有用啊！ 哇，咁呢个故事话俾我哋听咧，以后如果你参加啲户外活动嘅时候咧，记住戴块镜啊，安全啲啊，系咪？ 系啊，镜或者反光嘅金属啦。 系 嗱，另一幕啦。呢、这个男主角咧，成块面咧好似晒伤咁啊，连嘴唇咧都爆开晒。现实世界会唔会咁咧？啊 ，John 咧有咁嘅回应， 非常准确。好多人喺救生艇唔系漂流咗好耐，已经会被晒伤。不幸遇到呢个情况，应该就要即刻用衫遮住自己，或者系揾一啲油性嘅嘢搽喺皮肤嗰度。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战后报告记录，有军人曾经用指甲刮起耳仔背后的油，就擦在嘴唇那里，就以免爆拆和裂开流血。 这套戏非凡生命力呢，亦都有一幕男主角捉住一只呢企喺救生艇侧边嘅顺天翁嗰只雀啊，海鸟啊，捉咗佢，然后咧劏佢嚟食。嗱，呢种情况究竟有冇可能呢？ John 就咁讲啦， 坐住救生艇喺大海漂流，点样揾食呢？通常揾一条好幼嘅线，然后将海鸟嘅肉切成薄片，挂起佢哋晒干，整鸟肉干。 嗱，听落应该好难食噶。嗱，不过咧要求生就冇计啦。嗱，呢套戏咧见到男主角同埋另外两位军人咧食完嗰只顺天翁嘅 sashimi 啊，大家估下会有咩反应咧？ 可能系觉得舐舐嚟好好味啦，系咪 啊？梗系唔系啦，呕到七彩啊！嗱 ，John 咧对于咁嘅情况咧，佢就话啦： 只可以食一啲唔会令你生病嘅食物，万一你病。除了消耗消化系统里面的卡路里之余，你同时会脱水。进食高蛋白质的肉， 问题是你需要有干净的水帮助消化。而等候救援的生还者最大问题就是不够干净水喝。水比食物重要。我们可以好多个星期不吃东西没问题。但是烈日当空之下脱水几日甚至只有几个钟都会即刻有生命危险。总之不够干净水就不要乱地吃东西尤其是顺天翁。 既然顺天翁不啱食啊，咁嗰三个生还者咧，咪食其他嘢咯。 唔通钓鱼？ 普通鱼仔咧冇肉食嘅，佢哋捉咗一条鲨鱼仔，现实中有冇可能咧？ 咁啊 ，John 又点讲咧吓？ 嗱，戏中描述男主角啊，就捉住嗰条鲨鱼嘅尾，非常聪明，因为咧可以避免俾佢咬到啊嘛。至于将条鲨鱼拎上救生艇嗰一下咧，嗱，见到鲨鱼嘅肚咧就面向天嘅， 咁即系话反转鱼肚咁样拎上救生艇。 冇错，嗱 ，John 咧就好肯定咁样话咧，咁样做系啱嘅，因为咧鲨鱼一被扯上岸咧，背向地就肚向天咧。佢会立即唔喐，因为呢个系鲨鱼嘅本性啊。 咁啊，关于真实嘅程度，十分满分嘅话，咁啊 ，John 俾呢一套戏《非凡生命力》几多分咧？吓， 十分满分啊，因为剧情非常接近现实。 咁啊 ，Danny 呢条短片咧就仲分析另外一套戏嘅，香港咧就应该都未上演过嘅，就话有一幕咧系有个女演员啦，喺茫茫嘅大海之中。佢就企咗喺一个好似孤岛嘅一堆石上面，原来咧佢系想逃避一条大白鲨嘅追捕啊！咁啊 ，John 咧都有分析呢一幕，究竟现实中又有冇可能咧吓？ 阿 John 咧就笑住咁话啦：杀人鲸同虎鲨咧会冲上岸捕猎，但系大白鲨咧好少冲上咧礁石群咧去捕捉其他猎物嘅。大白鲨好 hea 噶，即系咧容易食嘅嘢咧，佢先会去攞嘅啫。礁石群上面一个女人，佢哋根本冇兴趣啊。 咁嗰个女演员跳落水，尝试逃避大白鲨嘅追捕。 John 又微笑啦，佢话任何人啊，想游水逃避大白鲨咧，必定徒劳无功嘅。佢要追住你咬，你冇得避。游下水，见到鲨鱼咧 ，John 咧有以下建议嘅。 如果有一大班人，尽量就喺埋一齐，唔好做出强烈嘅动作。因为咁样会吸引佢哋攻击你，尽量保持冷静同减少动作，将自己变成佢哋唔系惯常食到嘅猎物。 嗱，今集分享呢条短片咧，主持咧系一名负责教野外求生嘅英军阿 John Hudson 啊，凭住佢专业嘅求生知识咧，拆解电影情节当中嘅真伪。嗱，呢啲冷知识。睇落咧有啲无聊，但系一旦遇到类似情况发生咧，呢啲冷知识咧就变成一张张温暖嘅护身符啊，随时救大家一命 啊！系啊，我觉得非常之有用啊，同埋都有啲亲切感啊，因为有啲电影自己睇过啊嘛吓。其实如果听众朋友咧有兴趣话啊，我都想上网睇睇呢条片，咁又点揾 咧 吓？ 只要上咧 Y 字头嗰个影片网站咧，输入三个英文字，个意思系咧军事求生专家。Military Survival Expert， 我串一串俾大家听啦。military military， 然后 survival survival， 同埋 expert 专家啦 ，expert。 咁呢条片咧大概几长啊？ 17:47，揾到呢个长度嘅片咧，嗰套就啱噶啦。 咁今集讲野外水上求生，又有啲咩歌可以同大家分享咧？ 两只小老鼠跌落一盆咧栽满忌廉嘅桶里面，第一只老鼠好快放弃，然后咧被浸死。第二只老鼠唔放弃啊，佢不停咁样好努力咁样爬，爬下爬下，佢将啲忌廉咧转化成牛油，然后爬出呢个桶，逃出生天。各位，我就系第二只老鼠啦。 即系话俾人听啊 ，Dan， 其实咧做人系非常之正面嘅。行一个方法唔得，就谂第二个；第二个唔得，就第三个咁样，系嘛？ 嗱，正话讲老鼠嘅预言咧，其实来自史提芬史匹堡嘅《足智双雄》啊，《Catch Me If You Can》。咁入边有个老牌演员啊 ，Christopher Walken 演绎呢一幕，哇，太感动啦！我年年咧都要翻睇几次嘅。大家要记住啊，要做第二只老鼠。